蹦。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呢，就是我知道南部有一些地方是大雨，然后有一些 淹大水啦。 对对对对对，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平平安安。然后今天如果你有在上班，你的公司也许很多人公司正在普渡当中， 正在制造空屋当中。 然后普渡完之后，就是公司的同仁开始在抢饼干的时候， 分赃，我要吃那个，我要有夹心的，拜托拜托。 我都很好奇，就是究竟就是。通常去挑饼干的是不是总务部门的？对 对，是 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标准在挑选那些饼干的？ 不是，就是 饼干百百种，你要怎么选哪几种这样？ 自己喜欢吃的啊，如果我是总务，我一定会选自己喜欢吃的啊。 那你只买这那几样自己喜欢吃的吗？还是你偶尔想说哦，那个可能他们可能比较蛮多人也喜欢吃的，我就拿个一两包。 他会买一些便宜的，就想说哦，你们要抢的话，我就先丢便宜给你们，然后其他我要自己拿走。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喜欢什么？之前还是 hit the rhyme， 十年狩猎水烟雾弥漫。关于小熊的事，我知道你期盼，没听到烦恼，偷偷不习惯。我用同样的韵脚踏不同的 flow， 没人记住的押韵不是不红的错。听说你想要，所以有复刻版，没有抢到是因为你注册晚。你注意看，现在流行就换新，我喜欢留白也保留旧汉。永久宝库，不管重还轻，用音乐导入，吸收更干净。新的经典，担保诚意加倍录。新的纪念是看好一定加分数。打开档案库，我已经一半斤，一没听我的歌，有人就幻听。因为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我妈听姚苏荣，后来我听姚中人，搭起桥梁是我的一点小功能。喜欢费玉清，彻度会如李宗盛，我是饶舌小哥，圈子里公认。一点老歌，一点 jazz， 一点 funk， 一起活了过来。当我一演唱，身体不用跳起来，因为心在跳。就算不会尖叫，至少会心笑，至少对我不会倒胃，迟早没有拒绝的会好。最被好佩服的没有趴下，至少跪，治好你的冷感，耳朵爱潮吹是宝贵。我说我们音乐还设计卖好贵，因为值得当然不客气。像我 punchline 每句都是有道理，都是重点，每句都换荧光笔。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 有的人说他们公司就是会买那种独立包装的，里面有很多小包小包的，就很好分，然后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 复制不停的放yeah，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 还有人说一定要买可乐果 啊， 你就是不喜欢可乐果的人哦。 有些东西就是真的，我不知道，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可乐果有一种， 所以你最爱的是那个益美夹心酥。 No， 不是那个。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要的夹心是实实在在的夹心，是那种很胖很胖的那一种。 荔枝哦。 Reese， 我喜欢香草口味的，或是 Oreo。 Yes。欧斯麦也很不错。 哦，欧斯麦，那种黄色的那个吗？ yes。 然后如果你要说艺美的话，他们不是夹心酥哦，就是夹心酥我可以接受啦， 你像那一块黑黑的巧克力 是饼干，然后里面就是还有就是厚厚的那种肥肥的奶油的那一种。 我以为是说艺美一块黑黑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捏碎吃，有点烤烤烤口感，那个叫什么，有这个捏很迷啊， 有吗？ 艺美黑色圆圆的、啊、黑色包装啊，一块的，然后就是饼干脆饼的感觉 啊。你说法兰酥哦？ 不是，更厚啦，那个叫什么哦，有人喜欢七七新贵派 啊，新贵派很不错，很不错， 新贵派也可以， 很棒。 那大家有吃过那个宽板的点心面？现在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拉面口味的、嗯、那个好不好吃啊？宽板点心面很好吃、欸。 我看到点心面，我就会说啊，这个你喜欢，我帮你拿，我帮你拿，然后就直接送给你。就是这种我完全不吃这种东西。 宽板呢、欸？不是小的，是宽板。 不管是哪一种板，只要是王子面、点心面，我都不喜欢吃。 有人说帮我回答那个叫益美巧克力酥片。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已经几年没有吃 Oreo 了，嗯哼， 所以你才只有三字头的体重。 我也很久没有吃饼干，真的因为破戒都是因为与神同行的关系。不然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吃零食了。这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呢？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知道哟。主管通知下周起呢，他的加班肥缺从一周三次变成一周一次，他要少赚钱了。 大师是今天晚上要去参加基隆一年一度的放水灯游行。 放水灯是一个，也是一个普渡的仪式吗？是不是啊？ 完全不理解。 好像是，哎，我真的不知道哎。 妈，我的妈。 时机，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让我们知道哟。 魏 J 一周大事买了一本厚的像字典的外文食谱，然后让他翻译翻得很辛苦，不过有兴趣的事再多也不嫌累。 说今天是他在那个旧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下周一，好快哦，就要新工作了 哦。 然后第一个在澳洲的正式工作， 恭喜恭喜。 CWR 说他的朋友这星期天要参加亚运的柔术项目，想要祝福朋友可以拿到冠军，冠军。张惠妹夏天的浪花，赖佑的一周大事，暌违一年我又重回健身房了，运动的感觉真好， 真棒， 肌肉酸痛的感觉好。你这礼拜有什么一周大事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一下。本周我的一周大事呢，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算命，就是算各式各样的东西，就是也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但是呢，一直到前一阵子，我个朋友就跟我分享，就是他的亲戚去算命的故事。然后听算命的故事都很有趣，因为算命师当然算命的方式百百种，紫微啊、八字啊、塔罗啊，或是一些能量啊、磁场的。那你可以看出那一个 帮你算命的人他是什么风格、嗯、有的是很像心理学，就是我看观察你的行为，我从你的行为会说一些你想听的话、嗯、或是会说一些模拟两可的话、嗯、什么人放进去都很都可以 都可以，就自己在里面可以自己找到说对你就在说我，你怎么知道。 但这个会让我有点兴趣的是他是一个就是我听那个叙述，他是一个讲话风格非常直接的算命师、哦嗯、他不会跟你讲任何模拟两可的话、嗯、他都几乎都是讲很确定的语言、哦嗯、就是真的是因为一般来说算命可能也不太建议会要给，我自己想象中啦，不可以给要不要不行不可以、嗯嗯、就是不会有结果、嗯、不要过去不要转职、嗯、可他就是会说你不需要这个不用、嗯、你不会有、嗯、就是会走这么直接的路线、嗯、就让我觉得哎呦这么直接的、嗯、我想会会看、嗯火力全开，然后当然我就是不能说为什么 我不能讲我朋友的故事出来，因为那是他的私事、嗯、或是他朋友就是在去之前，然后那个人可以有一些事情我真的觉得好了有点悬，就是他可以、嗯、他明明就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他可以很准确的说出一些 detail 的时候、嗯、我都觉得很奇怪这样、嗯嗯嗯、好，就回到就是这个风格是非常直接的，他应该算塔罗师。 结果怎么样？你会了以后结果怎么样？ 就是你，因为他就是讲话很直接、嗯，所以你不需要做好很强烈的心理准备。哦、如果你是一个 玻璃心的人，不能去 玻璃心啊， 或是想要 很容易受影响、啊， 或想要讨拍的不能去。 对对对，这种风格就不适合你、嗯。我今天不是什么要跳出来推荐他，我只是分享说我这礼拜重新又有这个新体验，嗯，然后就是有被重击的感觉，嗯。 绽放最美丽的青春，特洛伊泰勒斯凯蒂佩瑞魔力红最强制作人齐力打造，

般的我，找回这一半的我。 2:37，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炎亚纶跟 Gina 的二分之一，请问你在吃饼干吗？ 没有。 这个小时呢，再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牛宝贝有一个心都碎了的大事，他心爱的鹦鹉叫做菲菲，然后在家里放飞的时候出了意外，送鸟医院的途中，菲菲就离开我们了。呜呜呜 ，So sad。嘉祥的一周大事就是这礼拜买的房子要安排出验，出验是什么？要验什么？ 就验收啊。原本我家就是也是今天打算要验收的， 也是出验吗？ 对啊。可是后来就是又是有一点点 delay， 因为其实现在师傅都很忙的呢。 哦，师傅真的超忙。 对啊，很多案子在嘎呢。 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眼泪擦干，让回忆倒带，我将爱保管，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意义。我会勇敢仰望风，等待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听完，脸庞发烫，眼眶抵抗，不肯让你离开，留下我流浪，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让爱逃亡，不让心躲藏，让我坚强。 快递，所以可能很多爸爸妈妈一周大事是小朋友要重新恢复， 要开学了， 轨道没有错，就是要么就是要开学，要么就是他们要去上幼稚园上小学了。像 JG 的一周大事就是上幼稚园小班的女儿交到同学了，她觉得很棒， 交朋友，棒棒。 生度过，你的足印忘了带走，却也忘了你来过。眼泪流的太多，痛已经不够用，你却再次回头，回到我愈合的伤口上踩过。 是他想了很久很久的潜水证照，这礼拜终于考到了， 恭喜恭喜！ 是一直重复的人在留，就是他之前要准备考试吗？还是真的很多的听众都在准备关于潜水执照这件事情？ 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L'amour fait la douleur. Il a changé on my way. 身边，但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人 Katia 来分享他的一周大事了。 哦，他发生什么事？我听听，有什么事我不知道。 四个字，要不要默契大考验一下？ 四个字， 最后一个字就是语助词啦哦。爸妈哇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三个字的事。 对对对， 我下班啦。 太早了吧？ 他每周从星期二就下班啦、啊。嗯。第一个字是主词吗？ 动词。 第一个字就是动词。 嗯。 第一个字就是动词。 对啊。 不会是要结婚啦？这不是啊，这是下礼拜再讲吧，下礼拜再讲吧。 是发薪水喽！ 可喜可贺，太棒了！发的薪水都交给我。 啊？ 啊？什么？ 燃烧星火， 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多想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 电影版感动推荐主题曲《星火》。说好了，我们一起勇敢说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冰冰冰冰我要冰，冰冰冰冰我要冰。 一年一度的期待，元祖雪饼，今年中秋就吃元祖雪饼，冰凉好个秋，元祖雪饼。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歌曲呢是来自于 Jason Mraz More Than Friends。 最近呢华纳音乐有个活动，就是唱出你对 Jason Mraz 的爱，30秒 IG 影片大挑战活动。那参加的话，歌迷有机会就可以前往新加坡欣赏演唱会。详情呢你可以上 IG 搜寻华纳的账号 Wonder Music Taiwan， 可以看到详情咯。2点55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整点休息时间。 It ain't easy to say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 wanna tell everyone you're taking and take your hand until the end.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At the risk of sounding foolish, I don't wanna fool around no more. So if we're gonna do this, then let's do this. You can fix my broken heart if it's all yours. So take it easy, cause it ain't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菌 PM 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o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op。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摇滚绕境大溪开唱喽！9月1日，大溪桥头停车场，王洪恩、拍写少年、Pisco、茄子蛋等七组乐团摇滚接力。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一起来桃园热情摇滚。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飞碟首选强打星，8月27日起登场的是陈世安。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你介绍全新欧巴团体台一线。 我皮车上镜拄着做事照相机，油门甲吹落，恁拢总拢相比。无咧管西洋顶外摩托 OP， 几台不林不林，先叫咱摆平平。 我是周慧。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亚运中华女垒队今天与中国队争抢金牌战门票，两队七局打完相持不下，延长赛中华队5-4拿胜晋级。中华队在预赛的时候给中国队投手王兰完封7局，0-5吞败。今天在与中国队交手，投手还是王兰。两队7局打完4-4平手，进入延长赛。第8局，中华队靠着短打推进、滚地球抢得1分，最终就以5-4获胜，稍晚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同样与中国队对战的中华男子盾剑队，今天在团体赛8强战31-45落败，无缘晋级。国民党台北市中正万华区市议员提名人林冠勋前夜酒驾车祸移送法办，国民党市党部撤回了林冠勋的提名，今天下午宣布征召现任议员钟小平递补参选。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指出，考量战力能力还有胜选，也为了保住下一届的议长宝座，陈晓薇同意礼让钟小平递补参选，也愿意出任钟小平的竞选总干事。中央气象局中午发布24小时雨量预估，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预估降雨最明显的区域落在中部的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以及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不管山区或平地，24小时雨量都会达到350到500毫米，也就是大豪雨的等级。此外，气象局也修正了雨量预估，北部平地从100到200毫米上修到150到250毫米，中部与南部山区与平地雨量从500到800毫米上修到900到1100毫米，澎湖县的雨量也从150到300毫米上修到500到700毫米。气象局提醒，虽然明天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降雨减缓，不过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后天也就是下周日开始到下周四，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全台各地仍然有雨，尤其中南部属于雨不会停而且最显著降雨的地方，甚至还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雨势，必须特别留意。累积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两天来，台南市南溪区也就是曾文水库侧站的降雨量最高已经达到868毫米。单看今天，以嘉义县竹崎乡的降雨量最大，目前495毫米。热带性低气压的威力不亚于台风，一天雨势就为缺水的澎湖县带来丰沛雨量。自来水公司澎�湖营运处指出，县内3座水库持续进水，累计达到60万吨，今年限水危机解除。 澎湖气象站观测，望安乡东极屿昨天一天下了390毫米的雨量，打破民国64年8月16号创下的312.5毫米记录。包括了本岛、吉备屿，还有望安乡花屿观测站，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雨势相当惊人。望安乡今天雨还照下，东极屿36小时内的累积雨量已经突破了500毫米。县内三座水库原本只剩17万吨的有效蓄水量，但是两天雨势，现在有效蓄水量超过80万吨，而且持续进水，限水危机正式解除。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以及豪雨特报，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澎湖县都有大豪雨或者是超大豪雨，彰化县及南投县局部豪雨或大豪雨，苗栗县、台中市以及台东县局部大雨或豪雨，桃园、新竹地区以及新北、宜兰、花莲山区也得提防局部大雨。超大豪雨地区，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澎湖县，大豪雨地区彰化县以及南投县。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0点，成为2260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点，229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点，272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点，84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0点，277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322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3点，来到10809点，成交金额962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78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2分，日元110.34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73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阿勇啊，阿你在东张西望干嘛呀？ 我来找李长伯啦，想跟他请教一些事。 哦，他出门为民服务了啦。啊，问我李长什么事？ 是这样啦，你也知道我老婆最近发生事故，去办理身心障碍鉴定，拿到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因为他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想问看看有没有什么给付可以申请。 有有有，国民年金保险针对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有提供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那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吗？ 要是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发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碍，取得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提供无法工作时的基本生计。 谢谢李长婶，我现在就去劳保局拿申请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陆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哦，做物流的整天冲冲冲啊，常常货车当餐桌，狼吞虎咽赶下一站。 爸爸，记得吃饭哦。 哦，呵呵，家人啊，就像我的充电站呐。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抛下一切的有口难言，勇敢的将心意表达出来吧。今年夏天，许如云陪你一起大声告白，不要废话，爱就爱吧。 Sony Music， 我是柯志腾。 想家就爱电影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肩并肩望着你，时间能够暂停，唱呀唱，看 清晰，却忘记了自己。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呢，来自于庄娟英小球的《替》，替身的替，代替的替，同时也是电影《纵邪》的歌曲之一。 哦，《纵邪》是这个礼拜吗？还是下个礼拜？ 我记得他好像已经有口碑抢，是不是有口碑抢？ 正式好像是8月31日，还是反正好像是下个礼拜。 但目前也是看完，就是大家的好评不断。 嗯，光看他的那个预告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太酷了。 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来听听欧马克听看电影预告， 诚实电影预告。 嗯， 好，本周呢，就是我看我一直在发出天啊天啊！ 哎，这礼拜他讲了一副好像有超多电影都非常好看的感觉， 选择困难，每一部都好想看哦。 所以连第一部要介绍哪一部也不知道吗？ 一开始呢，我就从那个排名，这叫排名吗？反正就是刚好 网页顺序， 对，网页顺序， 嗯， 先看到这个《暗黑之心》， 嗯， 然后它也是就是 YA 小说所改的， 啊，其实最近难怪觉得名字好熟，哦， 对啊，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西洋卖座的片，其实都是写给中二小朋友看的，嗯，然后重新再改，然后包括像是《移动迷宫》啊，嗯，然后《饥饿游戏》啊，对啊，其实都是先有小说，然后在青少年当中已经红起来以后，然后再改编成电影，嗯，然后反而可以骗到更多的大人去看。 嗯哼， 《暗黑之心》在讲说那个年代呢，在未来，然后小孩子变成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就经过了。一场灾难之后能够生存下来的小孩子。 等一下等一下，该不是说小孩子的能力会依照颜色分解那一步吧？ 小孩子都不是普通人物，能够存活下来的小孩子都有一些超能力。 啊哈， 对，然后所以政府要把孩子们赶尽杀绝， 嗯， 然后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就决定要自立自强，然后开始有人会教他们运用他们自己的天赋跟才能，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年轻版的 X 战警，但这个 X 战警没有对抗另外一个，它是对抗人类，对抗就是要把他们抓起来的政府。Yes，暗黑之心。同样，其实在讲这个有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会想说，他你在听跟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哦，它是一个科幻故事， 嗯， 你可能只会停在这个表面而已。但是你深层去想一想，就是背后它的创作逻辑是什么？就是它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是现在年轻人就是一种世代正义的概念，就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就很烦闷啦， 嗯， 很苦啦，就没有什么可以发泄的地方，嗯，这样子。有另外一部片呢，是超杀女所演的， 嗯。 超杀女，这部片跟教育有关系，然后她被送到一个就是要信神的，就是基督的，然后是就是 学院当中， 然后在深山当中，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部片就是她的错误教育，她是女生的她、嗯，然后她就是 Chloe 的女主角担纲的新片，她在这里面呢，就是里面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不是自愿被送过去的、嗯、都是家人觉得你有问 太难管教了， 也有可能家人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嗯、然后可是这些孩子们就是犯了一些基督教在教义上面觉得不对的事情、嗯、For example 同性恋、嗯、然后或是比如说手淫自慰、嗯、这样子、嗯、然后就把他们送进去以后，然后他们就会像那种治疗小组，然后就围成一个圈圈，然后自己讲话 侃侃而谈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是在这一个学院当中，这个姓神的学院当中，其实还是有几个叛逆的孩子，然后包括 Chloe就是超杀女，她也是一个就是、嗯、天啊，就是我为什么回到这里来，我到底做一些什么决定。然后她在里面有遇到一些同样也跟她 同好， 对，有一些觉得甚至有她同伴问她说，我们是不是没得选然后被送过来，而你呢，你其实可以 你可以自己选，你干嘛过来这样子、嗯、所以等于是在这个学校当中，然后在以神的旨意的这些教育当中，他们在发现自己的青春期，然后还有与之对抗的过程、嗯、我觉得应该会是蛮有启发性的一部电影， 他的错误教育。 对， You are my only one， 来自炎亚纶，再加上了小雨的合作。 同样呢是小说改编的，然后这是一部西班牙，嗯，是西班牙吗？他们讲的是西班牙文啦，我不确定是哪一国拍的片，《绝命警告信》。然后呢，是一个如果你喜欢推理跟侦探的话，嗯，也许可以试试看。就是在一个奇妙的便利商店，然后很奇怪的是，就是在这一年有一个枪击案，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然后在之前也有一个枪击案，也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在之前呢，反正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发生过，为什么会同一个地方一直发生枪击案，然后在场都会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 同一个吗？ 然后为什么就会会有小男孩在他十岁生日的时候接到了一封信、哦、嗯，然后说叫你去那个便利商店、嗯、就是这个谜团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嗯、然后他要去解开他 写出什么信， 绝命警告信。但是对于西班牙电影就是有时候啊，大家好，嗯， Don't cry, don't cry。 来自，说到了来自，这个礼拜呢也有一部电影的片名是来自未来的他、嗯、也是一部科幻片，然后这个来自未来的他呢 是搞笑片，你 不搞笑不搞笑，波兰电影，要怎么开始介绍起呢， 这么 因为在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呢，我自己拼凑出来的故事线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现在已经到了2030年这样子。然后可是呢，有一个女生，她的这说不过来啊，说不通啊，这可能要自进戏院才会通啊。 你说来自未来的他、 哦、来自未来的他，他是女生的他、嗯、然后总而言之说，这个男生的他是一个过去旧世界的他，然后这个女生是一个 未来人这样子、嗯、所以看起来 穿越时空吗？ 穿越时空，因为看起来好像是时光机发明，没有发明，然后成功了，而且双向都可以 通来通去， 都可以通来通去。哦，反正就是穿越时空的爱恋，这一部也是 是有爱情成分在里面的。 大家自己斟酌 感受一下， 斟酌。还有一部爱情片就是我愿意 Adrift， 就刚刚玛丽有一起看这个预告，那其实就是一个喜欢航行帆船的人，嗯，然后这个航行帆船人就是航行了很远的一个里程以后呢，遇到这个女生以后呢，他们陷入了热恋，很棒很开心。 我不能离开你。 对，可是之后呢，他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要帮一位富豪把船就是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嗯、可是这一趟的旅程，这趟的航程， 富豪干嘛不花钱自己运啊？ 你说 请人航不是比较危险吗？ 想试试自己的宝贝能不能开这么远 哦？你说 没有，这是中间的细节，但我们不会知道啊。嗯、看预告片就看完了，这部片看个屁 哦，也是啦。 对啊， 反正就航行了， 他就航行了，就带着他的女朋友，然后一起航行。就可是当中就是，其实在这个预告片的一开始看到船的时候，马丽就在后面说：“等一下会出事， 因为绝对不可能那么风平浪静，绝对出事。” 对啊，当然就海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又说圣母峰团队打造， 对对，然后。海就出事啦，然后就是打到这个船上面，就是那个男主角呢就腿断了，然后肋骨也断了，然后就是剩下这个女生在船上照料他，然后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带你到达目的地。 男生就是说我腿断肋骨断，我对来说就是个负担，把我抛下吧。 男主角就是演我就要你好好的那个男主角、uh-huh. 他就是很擅长演这种 哭哭 啊，下半身出事啊，就是类似这样的角色。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被爱情感动一下的话，可以去我愿意 哦。可能你很真的容易被这种片子打动的，就很适合你们情侣一起去看。嗯哼，买票的时候是不是很浪漫啊？ 我要两张我愿意， 我觉得有点可爱。 可怜，不放开就能到永远。让爱放心的，如果还能遮掩，我们都别说。We've been keeping secrets， 让爱到爱为止，我们就能不分开。不分开，不分开，哦。

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卢广仲的我爱你，3:2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诚实听电影， 诚实听电影预告。本周有几部片呢？这一部是在捷运上啊，或在各大的那个灯箱广告上面，我觉得做的蛮足的，就是大师兄。 对， 甄子丹回来了。好，那这个甄子丹呢，这一次他是要当老师，他其实是一个特种部队，然后反正就是军人出身， 有点以前电影的味道的感觉。 对，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你要讲那个类型跟范本的话，就是 GTO 嘛。鬼冢英吉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在里面会展现他的身手，然后呢就是把一帮问题学生 都整不到他， 对，学生整不到他，然后反而把学生们都顺服的服服帖帖的。但剧情好像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剧情对我来说我现在看简介觉得蛮复杂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复杂，因为好像就是还有其他什么黑心的炒地皮的集团看上了学校，然后要学校的地等等的，就是这个线开的蛮开的，所以就是如果一个简单的故事可以就是变这么开的话，就是那可能就要看他是怎么样把它收回来这样子，因为他可能需要一些这种情节，你才能让他展现身手，不然他平常在学校里面一直打学生， 他只能把水桶打开，對，把板擦弄掉， 对，一直打学生也不是办法吧。出来了。 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我不要比赛叫白卷。 本周呢，还有一部很有趣的电影叫做《大世界》，那其实是本届金马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得主。那他的这个画风呢，我很喜欢呢，我很喜欢他的那种画风，他画起来是很像你之前会看那个可口可乐有时候会出的那种插画画风， 比较涂鸦式的感觉嘛。 对，但是又不是普普风哦，就是很二 D， 他是非常二 D， 然后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画出来，花了3年画出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讲的是在批判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的乱象，就大家是为了钱啦，说出来就是这样子。为了钱，然后打打杀杀的大世界。 这礼拜电影好多好多。 而且接下来这几部我很期待的啊，其中一个呢是大家一直去叫玛丽看的《杀戮元年》。 对， 国定杀戮日出到1、2、3，这是前传，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有 Purge Day 呢？为什么会要出现一个杀戮日这样子呢？好，那就说就是美国政府那个时候呢，请了一个心理学家，然后这个心理学家说，人的这些负面情绪需要有一个 出口， 对，所以就他就觉得，如果有这个出口的话呢，那大家那个犯罪率应该会降低，会降到1%以下这样子。 通常这种设定很容易在这个国定杀戮日第一次实施的时候，心理学家就会出事的感觉， 因为心理学家那时候在。他，你知道，就是学者是学者，他可能那时候提出这个理论，然后他对于那个实行的那个想法， 详细 不是他实行的那个 现实的状况，他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想象，可是他没有想到，一来是他的理论可能会被其他有心人士去操作，然后弄成不是他要那个版本，或是后来实际上真的人心不像他的想象那个样子。他那时候提出了以后，他其实觉得说，有了这一个机制之后，你其实可以看出来，人应该会是本善的，应该不会没事有人要去杀人或是干嘛 的。就那天晚上路上挤的跟什么鬼一样，超多人。 结果，然后后来发现背后的这个阴谋竟然是政府主导的，就政府雇用了一群就是已经退役的军人上街去杀人，所以就是这个对美国政府其实有一点批判性，其实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府的确就是这样子去毒害自己的人民。那在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我在讲的是现实，不是电影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政府故意把就是什么毒品啊，或是什么那些东西要交给黑人，然后就说让黑人去贩卖去维生，然后也让很多很多黑人从此以后就无法翻身，一直都在社会的底层这个样子。好，所以就是杀戮原理也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政府他变成这个活动变成一个政治性的活动， 他一定要成功。 对，就是总统说不行，我一定要成功，我不能就是有了这个杀戮原理然后就都没有人都没有人杀，没有人这样，这是我们未来的国定假日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你在其中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其实有一群人，你想想看，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今天如果开放说，就是有半天可以让你杀人，一定会有反对团体出来嘛，就是说不行，这样不用这样，我们不要管杀戮日本。对，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团体里面的这一群人，然后必须要对那些政府杀手们，或者是真的发疯的人，他们要怎么对抗杀戮元年的故事。 你不要把杀戮元年讲得那么好看，好像精彩的样子， 蛮精彩的啊。 但是因为杀戮里面常常都有一些让你很火大的角色，像一就是那个小屁孩就硬要人家进来，但这一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小孩惹毛你的桥段。 他不是小孩，他是大人。 对，就是真的是大人他们怎么操弄这些事情的开始。 不是惹怒你的就是大人，因为就是 那个政府 不是假设那个杀戮已经确定了，这12小时可以疯狂杀人。然后呢，就是我会担心你嘛，我说那杀戮那一天就你来我家好不好？就是我们一起度过。 他就不要啊。 和平主义者说不用，不需要，人性本善，不会有什么事情。 然后就满街逃， 然后必须要逃跑。本周呢还有一部灾难片，这部灾难片叫做全面埋伏。 哇哦， 全面埋伏不是之前那个章子怡的十面埋伏哦，全面埋伏的埋是雾霾的那个霾 啊，空气太脏了。 对，然后本来会以为说啊，是这跟空污有关系的吗？是纪录片吗？后来发现不是哦，它是一部 纪录片吗？ 它是一部对啊，有可能像不能说的真相还是什么之类的啊，真的。它是法国电影，然后这个霾呢也不是霾害，这个霾其实就是毒气。就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某一个地方，可能就是爆炸了，然后那个毒气就发散，然后那个毒气就是它就沿着那个街道这样，所以在某一个高度之下的，只要被那个毒气蔓延到的，全部都会死。都会死掉，所以如果像现在飞机在25楼，我们可能就还好，因为就是还在蛮高的地方。 你说1到10楼先出事。 对，可是呢，这个故事呢是focus 在一对夫妻啊，跟他的小孩，他的小孩不知道什么样的病，只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像太空舱的地方，像一个透明的玻璃舱里面，就是要完全无菌室啊，除菌无菌室，所以他们也没有住在一起。他就是他那个小孩有自己的一个 舱等， 对，一个房间，然后他就在那个房子里面有一个那个透明舱在里面。就有一天呢，就是这个爸爸他很开心的就在跟他妈妈讲的时候，预告看起来他们好像也已经不是夫妻了，就好像是离婚分居。I don't know。 他跟他说：“哎、欸，我好像发现一个方法可以真的救他。”嗯，然后这个妈妈说：“你不要再搞什么新方法，他现在已经至少不用再住在医院里面了，嗯、就他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在自己的空间里。”他说：“不行，我想要他有一个真实童年，就是他可以触摸，他可以碰到的东西，我想要抱抱他这样子。嗯”就后来呢，就他在正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就发生咚咚咚咚咚，就是，然后他们都用对讲机讲话，说：“嗯、爸爸怎么了？刚刚是地震吗？”是地震吗？然后说、哦、我们也不知道。然后爸爸呢就说：“我现在就去看你。”所以他就是爸爸就要去找那个小女孩。就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发现 毒气来了， 远处的那个天空还有远处的街道的尽头，怎么一片都是沙尘暴这样子，就是很像那时候海啸哗这样子过来那样子。可是来的是沙尘暴，然后大家都快逃啊！大家逃逃逃逃逃！ 克洛克达尔， 对。然后他爸就逃了，也是逃，可是逃回家，逃回跟他妈在一起，然后就发现说巴黎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死掉了。嗯，对。然后他爸就开始在测量那个毒气，然后就那个毒气还在升高。嗯，所以接下来就要戴上防毒面具，因为变成那个玻璃室，虽然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玻璃室，可是它还是有什么电量还是什么的氧气的问题这样。嗯嗯，等于说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到他女儿的那个地方的话，女儿今天晚上就会死掉。嗯，所以接下来就要就戴防毒面具啊，然后 去找他女儿。 可是呢，就在街上，当然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也会有一大堆你知道 作奸 犯科的人，要杀人的人，然后乱搞的人。嗯，然后这个时候呢，两个人戴上防毒面具，然后到最后爸爸跟妈妈又出现了，怎么办？氧气只够一个人用，怎么办？要救谁？ 好累的爸妈哦！ 全面埋伏。 喜欢让海风吹干了眼眸，我写不出来像样的情歌，也演不好一个浪漫的人。 本周呢还有两部很推荐的电影啊，其中一部呢是《疯狂亚洲富豪》。 这个广告做很大， 对，做得非常大。Crazy Rich Asians， 在美国长大，然后这个女生呢跟那个男生交往，然后她也不知道这个男生的家世背景，直到有一天这个男生他们要结婚了，所以男生说：“哦，那我必须要邀请你，就是回新加坡。”男生是新加坡裔这样子，回新加坡看看。因为至少要让我爸妈、我的家族见过你这样子。所以这女生一回去新加坡以后呢，才知道说哇，她是新加坡首富的儿子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疯狂亚洲富豪，然后让我们一窥就是富豪是怎么样过生活的。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小说改编。那最近的这个小说作家呢，也有一个新闻，就是他被新加坡政府通缉。 为什么？ 说你小时候就去美国了，所以你没有服新加坡人应尽的国民义务，你没有当过兵。对，所以他现在被通缉。那另外呢，这个拍摄这个导演呢，导演也是华人，导演算是台湾人吧，然后这样子啊。爸爸是 也被通缉？ 没有，爸爸是台湾人，然后妈妈是中国人，反正就是也是华人。那他在南加大毕业之后，他的电影其实指导了以后都有很不错的成绩哦。讲出几个，包括像是《武力全开》《武力全开 3D》，然后之前那个小贾斯汀的那个纪录电影《永不说不》（Never Say Never）， 还有最近那个《出神入化2》也是他导的，就是他其实导过很多片，他是朱浩玮。我上个礼拜才刚好在《金周刊》看到的他的访问。嗯，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他爸有一天召集了全家说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嗯，他觉得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就是全家要一起去看电影，而且还要早上去看早场的那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喜福会》。嗯，然后也是小说改编，然后《喜福会》在讲的其实就是华人在美国遇到的故事，这样子就是华人在美国异地生长的故事。那他印象很深刻，就是看完那部电影之后，他们找了一个早餐店，然后坐下来，然后全家在那边讨论那部电影，就是讨论好开心。然后那是他儿时回忆当中很鲜明的一个部分，然后也奠定了就是他之后想拍电影，他觉得电影是可以改变人心的，就原本跟爸爸跟家人的关系可能从来都不会讲这么深入这么多话这样子，可是因为一部电影却打开了他们彼此的共通性这样子。所以就是当他在电影圈开始成功以后，他现在开始 想要做一件事情，他觉得他拍的不是电影，他觉得这是一个 movement， 这是一个运动。 嗯， 这个运动就是，其实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华人角色是很少的。 嗯， 甚至就算是有一些华人的角色，都会被改成白人去演。 嗯， 因为好莱坞当中就是片商有一个想法，觉得说华人不会卖，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就像黑人电影也是挣扎了很久以后才会开始有黑人主流，然后来当主角明星这样子。那华人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就是纯华人电影然后可以达到就是票房排行榜上面的那种的实力这样。所以朱浩伟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其实那个时候在改编这一部疯狂亚洲富豪的时候，女主角也被改成华人，也被改成白人，但是是很努力的去争取，然后才由这位就是菜鸟新移民的妈妈， 大家对她应该很熟悉， 对，也是台湾人，然后吴天敏来演这个角色，所以《疯狂亚洲富豪》其实基本上背后，我觉得除了故事本身以外，对于在美国生长的亚裔来说，本身有更深的意思存在，那他当然的票房就是一开的时候也开得非常的好。本周呢，我光看预告就觉得超级想看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你听片名，你看到，你听片名跟看到海报，你都不会想要进去看。叫做《地球另一端的守候》。但是我看了预告片以后，觉得天啊，这太酷了！ 你刚刚不是想看《暗黑之心》吗？你到底是想看《暗黑之心》还是《地球另一端的守候》？ 这个礼拜我觉得很多都蛮想看的啊。 所以地球另外一段的守候在演， 地球另外一段的守候在演说，就是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在北飞，然后这个机器人很小，是爬在地面上的， 像瓦里那样。 没有，比瓦里还小，它是用八爪像蜘蛛一样，然后上面就是有那个镜头，它在看就是那个附近，就是好像在钻油吧，所以要监视那个附近的环境这样子。所以呢，在控制它的人是远在美国底特律的工程师，然后就是每天就在那边看附近有什么。然后他在北非呢，就看，哎，看到一个女生。看到这个女生之后呢， 我觉得剧情讲到这边就 OK 嘞。 对。你以为是这样，对不对？你看到预告，你就看到这边，以为是这样。No， 不是。未来之后会有另外一个情节展开。他就开始看到这个女生以后呢，然后就会，他不是故意的。可是后来隔几天又看到这个女生，他又在底特律跟另外一个他的朋友讲说：“哎，我又看到那个女生。”他朋友说：“哦，他在干嘛？他在抽烟。”他说：“哦，那你干嘛一直看他？你不会爱上他了吧？什么之类的。”然后。另外那个底特律的那个看到这边我就以为说啊，这一段地球另一段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的故事吧，就是一个美国人跟一个在北非那边那个女生的爱情故事。结果不是，那个北非那个女生呢，就是她在机器人里面看到，哦，她有男朋友，然后他们拥吻，然后他们会讲话以后呢，她就按下那个机器人那个翻译键，然后翻译说，哦，她说我想要跟你私奔，然后我们去巴黎。这样，那个男生这样跟他讲，所以他知道以后想说，哦，他就开始就跟着这个女生哦，他那个机器人就开始跟着这个女生走， 忘记自己原本的任务， 然后跟着这个女生，然后走，就可是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女生是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自己要嫁给谁的，是爸爸妈妈决定的，然后就发现了，哦，爸爸妈妈要把她许配给另外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的年纪可能跟他爸差不多了，可是我有男朋友啊，我根本就不想要再嫁给这个人，所以我就不要，然后就被关起来了。被关起来以后呢，这个小机器人就是美国工程师说他被关起来了，他怎么可以被关起来，然后他就救他。那个小机器人可以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反正他可以发射东西啊，可以干嘛，反正就把那个女生救出来。然后他也试图的跟这个女生对话 沟通。 然后那个女生因为有发现他为什么一直跟着我，说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他说因为我想要帮助你跟你的男朋友去欧洲结婚。 哇哦， 很特别的一个故事。 地球另一端的守候。 苦乐交错的摩登人生里，到底要说几次甜蜜与难过的再见呢？ Joanna 王若琳 Modern Tragedy 摩登悲剧首播推荐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莎宾娜不要再结婚了。 Sabrina she told me she found her true love 夏日恋情的最佳爱情配乐 Joanna 王若琳 Modern Tragedy 摩登悲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环东大道十分钟，轻快返家，美丽庄园，大基地，大视野，丰富会馆，努力工作，回家享受东区好生活。内科南软新精英，新复发，祝你全家。南港后花园自备50万起买2+1房，新复发庄园2880-6888，美丽落成，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哇哦，狂贺 ！LG 全球 OLED 电视销售第一 ，LG OLED 电视采用全新 Alpha 9智慧量彩影像晶片，即日起购买 OLED 电视指定机型并上网登录，最高送全联福利中心5000元礼券，活动直到9月底，详情及更多优惠，快上官网查询。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家兄弟拄着测速照相机，油门甲吹落，恁拢总拢相比。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大小都拜。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 蓝色小火车，车里是你浓浓的烟味，冷气坏了就吹自然风，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只希望没有到达的那一天，我说我们就唱方向前进，看着日出日落，永远就不会停止往前。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哪来这么多眼泪？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蓝色小火车，车里播着你最爱的那首歌，冷气坏了就吹自然风，经过一座又一座 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哪来这么多眼泪？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不知道，在梦醒之后我们就会分开。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宋楚龄的《蓝色小货车》，下个星期二他会庆呛庆呛庆呛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3:54，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希望大家在周末如果能去看电影的话，可以挑中一部让你看了觉得心情好开心的片子。 Yes，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You a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我们不会分， 还有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瓦嘎利卡后。 有习惯，不想回家，不想进家门。我喜欢每天晚上都跟兄弟混，从一年一直玩到关门。我的人缘好，但我都害怕每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出去玩的早，我不找他，该问该和你知道吗？ 是我吗？ 请你陪陪一下。 音乐全主打， 心情要好，请点一首 CTO 牵着我。 你就这样。